由郭书瑶所演唱的 Honey， 这是他2010年8月21号推出的首张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而在20年前的今天，处在全盛时代的陈慧琳推出了专辑《飞吧》，当时的她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所以这张专辑的音乐方向也是立足亚洲，放眼国际，专辑中也是涵盖了很多的潮流风格。那下面这一首《不如跳舞》最早收录在《花花宇宙》专辑，这首歌也是当年在 KTV 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歌，于是趁热度在《飞吧》专辑当中再次将这首歌曲收录其中。 你正在说着什么？我很模糊，只有好音乐让我听得清楚。言语从这开始失去作用，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记住。全世界，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你看看，你看看，是什么在做主？全世界，全世界。 由陈慧琳所演唱的《不如跳舞》，我们接下来回到榜上听到的同样是一首舞曲，这是张靓颖所演唱的《绽放美妙惊喜》，也是今年榜上的一首冠军单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世界深处感慨精彩，你心中的期待会和快乐一起到来，今夜现代一起探寻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惊喜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下一刻又将飞向哪里，渐渐疲惫的羽翼为你披上 2003年8月，孙燕姿推出了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的标题曲《The Moment》。高速运转的生活让孙燕姿暂时萌生了暂别歌坛的想法，推出这张《The Moment》之后，她便选择了离开歌坛。后来在慢下来的节奏中，让她学会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那同样是在2003年，改编自基米畅销绘本《向左走，向右走》的电影上映，绘本当中的爱情故事和情节也是当年的热门话题。梁咏琪和金城武主演的同名电影也是非常精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梁咏琪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同名主题曲《向左走，向右走》。 在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

过时间，烦恼忧愁总成记录啊。总有人不断对你说谎，从昨天总会过去。那些相识相知如梦幻般的夜晚，真正的人奔跑往着交出偏见，张开双臂。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却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为何不先爱自己呢，真的你值得更快乐。 记得周杰伦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担任导师的时候，开场曲就是唱的这样一首《默》，而今年好声音开场也是和李荣浩隔空对唱了这样一首那英的《默》。好歌不怕唱，每一遍都历久弥新。那这个版本呢，在本周中国榜也是空降季军上榜，除了第一名和第三名空降上榜之外，亚军歌则是在上周登陆中国榜，刘德华出道40周年的纪念单曲，由他自己来作词写出了感恩和感动这样一首奉陪到底。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

想我那些梦想有点走出大梦想， 前听到的是冠亚季军歌曲，都是新鲜上榜。那刚刚这一首是在目前榜龄最长的一首恒星歌，上榜九周最高冠军本周第23名李健的《门》，而单周最大升幅火箭歌本周锁定了8个榜位，这是之前取得过很好成绩，上周跌落到第33位，本周反弹到第25位，戴韩安妮所带来的《锦绣大地春常在》。稍后还将听到排在第19位毛阿敏、郑云龙为电影《中国医生》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们不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分享更多本期榜单的榜上歌和推荐新歌，我们稍后见。 山河壮丽，岁月峥嵘，中华大地繁荣昌盛，青山不改，绿水常在，跨越波折，一路欢歌。湖光山色，波澜壮阔，绿水清波，祥云朵朵，桃红柳绿，彼岸花开，无限期待为你到来。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踏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江河入东海，时光千载至少留白，一笔一画勾勒未来。湖光山色，波澜壮阔，清波祥云朵朵，桃红柳绿，彼岸花开，无限期待为你到来。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

春风吹也来，垂柳一捧柔秀的杏花开，萦绕在千里外，是我的心心念念。穿越星际，自成一派的旋律，由天地展开双翼，千万里与心愿意，风光最好诗意，做耕耘磅礴大气，大气，大气，做耕耘磅礴大气。 那刚才这一首是张艺兴的画卷，在本周是以第11名的成绩上榜，作为第二阵营的排头兵，不知道接下来是否可以跻身到 top 10的阵营呢？那说回到张靓颖，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绽放美妙惊喜在榜之外，新歌方面，伪魔道祖师所演唱的动画完结篇主题曲无望也作为新歌一号进入到了推荐行列。 看见燕子去远路挑客吃饭，青龙仙去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上夜昙花，酒意倦对金山听昼月上晚，芳草暗起雨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千尘散轮回都看淡，沉浸旧梦千金也不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关前欢与生相伴，白衣映巫山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深人间无数纷扰都不管。吃饭，青龙仙去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上夜昙花，酒意斟地青山，听昼月相伴。芳草暗起云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千尘散，轮回都看淡。曾经旧梦千金也不还，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完前欢与生相伴，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生人间无数纷扰都不管，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